下午两点整。 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即将和中国签订协议。法新社引述今天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任命主教郭金才透露，中国和梵蒂冈的协议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一切顺利，双方最快周末签订协议。中国和教廷1951年断交，双方最近接触频繁，教廷希望能和中国签订协议，内容包括了主教的任命方式。根据了解，协议要求两名梵蒂冈任命但中国官方不认可的地下主教让位给中国指定的爱国教会主教，其中一名必须让位的福建省闽东教区主教郭锡景周一由公安带走，不过后来获释。先前也有报道指出，双方可能效法越南模式，也就是越南向教廷呈交主教候选人名单，由教廷圈选，再经由越南政府认可之后，由教廷正式任命。台北市长柯文哲强势拆除公投盟位于立法院外的帐篷，引来独派人士不满，扬言向他丢鞋讨公道。柯文哲今天上午十点准备从市政府步行到对面的诚品信义店参加公开活动时，就有一名郭姓男子埋伏朝他丢鞋，但是鞋子最后丢中了随户。郭姓男子之后由警方带到信义分局侦讯之后，依涉违法裁处。花莲强震再度唤起了各界重视建物施工品质，行政院院会今天拍板建筑法修正草案，增订一定规模以上的建筑应由第三方专业团体完成施工勘验以及竣工查验合格，才能继续施工或者是核发使用执照。修法将列为立法院下会期的优先法案。鉴于近年来地震常有建筑物软弱层先震垮，行政院通过修改建筑法第77条之一，要求经过耐震评估，构造安全不符现行规定的建筑应在一定期限内补强或重建。经由快筛，具高危险疑虑的建物要求所有权人办理耐震评估，由政府补助评估费用。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耐震评估，可依建筑法第91条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另外，行政院院会今天也通过了科学园区条例修正草案，条例名称将从原本的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移除工业两个字，条例全名变更为科学园区设置管理条例，未来入园对象不限制造工业，扩大到科学事业。科技部长陈良基指出，台湾科学园区条例已经七年没修，过去科学园区以工业制造为主体，但随着科技变化，创新样态也很多，应该把科技创新也带进来，开放新创产业进驻。此外，除了宜兰科学园区和铜锣园区，其他科学园区的土地都在满载状态，许多业者圈地之后，即便建厂需求减弱，但是科学园区的土地只租不售，租金便宜，闲置土地释出力道不够，新兴科技产业想入园很不容易，所以这次修法也大幅缩短了终止租约的欠租时间。园区积欠租金总额超过四个月的租额就能终止租约，收回土地，不受民法两年时间的限制。此外，不当使用或下令迁出园区的厂房可以强制拍卖。未来引进科学事业的组织形态不限于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有限公司或者是有限合伙形态进驻。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成为10845点，成交金额116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点，2103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242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3点，31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3点，107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4点，来到300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2点，3415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 29.142 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 2.1 分，成交金额3亿7900万美元。日元 106.48 兑一美元，欧元兑换 1.2332 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北部预测气温26到30度，中部25到29度，南部东部24到28度，澎湖24到26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站上辽阔的塞外疆土，

니네 주는 바로 그런 모습 확실히 알고 뒷구녕부터 나가리 내가 병신 니네 진짜 그렇다고 쳐 내 반대와 난 융기들은 뭐가 되는 What? Motherfucker 손가락이나 바로 결국 탑장이 내 곧 내 말은 랩들은 다른 취기에만 싫어 Organic 순수 유기농 Tickler 간이들 전부 솔까 놓고 말했어 송두운 여자 인기 파리 권하잖아 쪽쪽가 뭐 그런가 말리는 선에서 날 처먹은 만큼은 좀 들어봐라 쳐 걸었다 해 돈 뜯고 있다는 놈들은 머리 빛이 성고인 놈의 사람 병 형 취급해주느라 힘이 들어 꼬래 Respect me untied 걔는 똑똑 Organic life Okay, okay 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来到快乐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天气好清爽， 让我们掌声欢迎女神归来。 今天全台各地，这没有办法问全世界各地， 啊、对对对对 全台各地都很热吗？因为一大早我醒来就看到我朋友在 LINE 里面说，今天的天气是今年第一次他走路胯下在流汗了。 但听说好像清明节的时候又会有一波，就是比较 雨纷纷嘛， 就比较低温啊，所以就是大家要注意，在春天的时候，春天后母面。好，那当然呢，就是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城市，或者在世界各地，不在台湾，都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我们的官方 APP 专属 APP 啊，跟我们上面跟我们聊聊天，打打招呼。来到了星期四，今天是3月29号，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 青年节。 是个抛头颅洒热血的日子。내 뷰티 어플도 안 써 넌 굳이 몸매로 자랑질 안 했어도 남자애들이 몰린 건 뻔하지 않은 느낌 네 데일리 룩은 so lovely 만나고 싶어 난 루체크인데 선판은 좀 그래 일단 캡처 먼저 할게 내 친구의 친구 내 친구는 나의 친구 내 친구 나의 친구가 더 전 여친의 제일 친한 친구가 전 여친의 잘 지내는 사진을 업로드 캡처 캡처 캡처 캡처 그냥 둘러보기야 다 같이 낮춰 버리긴 조금 아쉬움이 남죠 사각형의 폰에 널 가둬놔 좋아요 눌러 설렘 마음으로 눈이 아닌 내 폰 속에 담으라 한참을 둘러 보다 보니 걸려 들은 너의 모습 내 걸로 만들어 내 마음 속에 저장 들어가고 파니 어장 이대로 가만히 있고 싶어 You make me crazy Let m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나만 알게 이젠 인천의 홍보대사로 즐겨 내 삶을 모두들 놀랐나봐 나는 살아 너는 팔로우해 나의 새 삶을 Capture me falling in love actually 다들 궁금하지 여전히 난 쿨한데 자꾸 화태지는 내 주변의 IP IP 중소내 와이파이의 비번 날 모르는 너의 좋아요는 기본 예상 못해 걔네가 볼 때 난 핫 뜨거운 원타임과 같아 Click Green Gray의 비트가 들려 Click 버튼 두 개 동시에 눌러 Set Election mind, 그냥 감상하면 되나 나를 캡처해 두는 게 좋을 거야 24시 간 뒤면 내가 남긴 발자취 흔적도 모르게 모두 없어질 거야 너와 내 스토리 나를 follow, follow 이미 난 네가 달라 장소 또 책에 나서 네가 얼른 결론을 내려줘 You make me crazy Let m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나는 아는 지금 당장 캡처해 너를 phone에 내 몰래 담아둘래 Let me capture Let me Let m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나만 아는 건지게 이렇게 나도 가질래 Let me capture Let me capture 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也想要请大家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玩跟流行的东西呢？最近有什么好玩，就是可以 就大家在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 hip 的东西 ，HIP 的东西，潮的东西是什么？ 很潮的东西哦。 对。 两个老人在聊潮的东西， 对，有没有什么很潮的东西？请帮我们加入一些青春的元素，请告诉我们现在在流行什么。 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我们跟某一个世代真的是那个脱节，就像火车一样， 会越离越远。 像昨天我在跟那个 Special Teddy 聊天。他就跟我分享一下现在就是姐姐们的新欢，就他的人气在急速上升，然后大家都被他萌萌的笑容给融化了。 哦、 他讲出那个名号一出来， 你就吓到了。 我就说 这是什么？ 谁？ 什么谁？什么 谁？ 谁谁啊？跟我讲谁啊？ 陈立农 啊？他谁啊？ 哦，人数那个好像人气急速上升当中。所以我说天哪，我都不知道现在正流行的人是谁，因为好参加那个偶像练习生，然后他唱了那个维里安的女孩，就唱那首歌就好像分数很高，然后他的笑容是属于有点无害小动物的那一种，所以就把姐们都那个名词什么圈粉了 啊，对对对， 就被他的笑容说哦很可爱很可爱，所以他好像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我说哦，还好现在我叫这个名字了，以后别人提起的时候，我不会傻傻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哎，陈立农，好，这是今天我们知道的第一件潮的事物，他是一个人。How you love that? Got the whole world asking how I does that. Hot girl, hands off, don't touch that. Look at it, I bet you wishing you could clutch that. That's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huh? Ain't so good, he just wishing he could bite it, huh? Never turn down nothing. Slaying these hoes, go trigger on a gun like Iggy Azalea Fancy， 最近有什么 Fancy 的东西？快告诉我们，让我们就是流行一下，不要跟时代脱节。 App 上有说一个，我想说他现在正在流行吗？对，他好像还在热潮当中。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脏脏包。 脏脏包是什么东西啊？ 脏脏包其实就是一种面包啊，因为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大量的可可粉吧，或巧克力粉，所以你吃了之后整个脸就是会脏脏的。我不知道脏脏包最原始发明的那一家店是什么， 是， 但我知道现在满街都是， 到处都有脏脏包，连顶好 Welcome 的那个面包专区都有脏脏包， 真的假的？ 对啊。 然后因为苏小姐她不知道，可能脏脏 包，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有 時候。好了，大家你说。悄悄话大家都知道了， 哦、好， 但因为苏小姐她不知道源头是什么，她只觉得、哦、好像在流行，所以她已经买了脏脏包给我吃。 那好吃吗？你吃到那一家？ 因为她去买那一家是很贵的面包店，那一家叫做王师傅。你是不知道王师傅？ 当然不知道啊，王师傅姓王的这么多，我家隔壁也姓王，楼下也姓王。 你吃过金月娘吧？ 哈，没有哎、欸， 你明就吃过， 没有啊？ 中秋节金月娘一颗很贵啊，从70-80还涨到90，忘了。 我没有啊， 反正他也做了脏脏包。 哦，今天学到了第二件新潮的事情，叫做脏脏包。I'm gonna go to the 모습이 우리 이렇게 나 원하는 걸 난 빠져들 것 같은 touch 네 손길에 하나 둘 모든 게 바뀌는 걸 Stay oh 너와 나 지금 待てね。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Skin, breathe me in. Fill your kiss on your lips. I'm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真人真事改编的音乐和英语舞台剧《爱情、亲情、友情》，带给你直抵心灵的震撼。钟杰希领衔主演，由新音符及澳洲飞捷娱乐制作。钟杰希音乐和国际巡演，购票请洽全网购票或全家 FamilyPro。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吴声梅。 用耳朵欢迎你加入飞碟联播网的 APP， 用眼睛欢迎你加入一期直播欧马克的直播室，在下午的2点2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还有什么潮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跟你说，这个风向就是这样带的、哦。你一旦起了一个头，是关于吃的，全台湾的人都站出来了。 大家都是 吃我最料啊！吃我听说很多，开始就关于吃的各式各样的讨论。然后有人说：“哎，你们知道吗？那个便利商店 7-Eleven 在卖霸丸。”啊！我觉得、这是有点过分了 。 你会？ 你会去便利商店买霸丸吗？你会想要去便利？他之前推了一个是什么黑糖珍珠奶茶哦，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还正在卖当中？ 对对对对，就推饮料，然后再推个霸丸，你会去买 便利商店买霸丸吗？

个人知道一个 很潮的东西吗？ 潮的东西， 酷酷酷！我今天学到第三件潮事情要来了。 我之前第一次看到，我还有看到实体的，他想要出到第二代了，自动绑鞋带的球鞋。 哇！但他怎么自动绑？他是你穿进去以后，他自己就会锁起来，是不是？ 嗯，自己这样，然后就说要合。 嗯，那如果我想要紧一点呢？ 它就是会缩到你合，你要多紧？ 我没有办法，就是超级紧、超级松。可是它就是可以帮我合起来。总而言之，我不用绑鞋带。 对，然后它，我记得它好像鞋底是会有光的。然后我不 鞋底有光，感觉像小屁孩穿的。 是被我形容的有点屁啦。可是它食品不是那个样子，就是我就看到李一格就试套，然后就然后说，哎呦！ 可是这个东西我没有很想要，好，它很潮啦，可是我没有很想要。 然后好像出到第二，是不是二代啦？我 也不晓得。对对对对，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鞋子或是帆布鞋，它基本上它就是没有鞋带。 可是没有鞋带，它 是松紧带， 它啷啷啊！ 对对对对对。 Welcome to my candy land，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Uptension， 2:35 Uptension 最近有什么潮东西、新事物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 YRC 说，天哪，大家都好潮，我还在顾我的旅行青蛙呢。 欸，旅行青蛙过了，对不对？ 他就是 他过了， 就股市来说，不查一下一些几点。 他过了，他就短短，可是那一瞬间真的是炒得很高。然后台湾我觉得很一窝蜂啦，就那个时候有好多不管是新闻，然后还有周刊都在访问，就是这一家公司。 然后以及为什么会红呢？是跟人的关系，就是你人的心境有关吗？ 对，然后在讲说什么是在等什么不归的儿子女儿，所以在中国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现象，因为就是大家都出去城市打拼了，然后在家乡的老父老母其实都苦等儿子，但是最后这个旅行青蛙，我自己没有玩，然后我自己听说最后的那个结局，就发现 有结局， 就发现那个最后 他是王子， 他 他其实就是男朋友啊，就是男人，所以那个背后的隐喻跟意义完完全全就是会让人觉得愤怒，就是为什么女生就要在家然后苦等在外面出去打拼，然后都要漂泊的， 这样有点太累了吧。 对，我就觉得啊，完全就啊，嗯， 青蛙还比你男朋友好呢，你男朋友到外面 还不会回来的呢， 还不会寄明信片给你的呢。 来自 Wacky Mackie 这首歌曲叫啦啦啦，世界上好多好多歌名叫做啦啦啦的歌，因为只要你想不到就想不到词你就啦啦啦，想不到歌名你也可以啦啦啦。今天我们学到了三件潮事情，有潮人、潮食物，还有潮穿着。My new obsession, all I want to do. You my new obsession, girl. I feel on top of the world.还有什么现在台湾就是正当时正当红的东西，流行的事物，也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的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哦。Feeling right. Remember that way you caught my eye. I remember that way you was walking by. Ooh, girl, watch out now. You looked at me, turned around and smiled. Gave me eyes, my heart went wild. Hypnotized, this love starts now. And how do I know you're real?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it's the way I feel. You make me feel stupid like the man is still. You got me going stupid, picking daffodils. You my new obsession. All I want to do. You my new obsession, girl. I feel on top of the world.She makes me wanna s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All I want to do, you my new sexy girl. I feel on top of the world with your baby. I'm gonna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前一阵子呢，受到失眠所苦的华人女单吴玛丽，就因为呢，就是累到了以后，失眠就好了。所以如果最近你有失眠困扰的话，让自己疲惫一点。我说体力上面哦，体力上面， 就你白天要晒很多的太阳，因为晒很多的太阳， 对，晒太阳 也很累。 对对对，就是你如果平常都已经失眠了，然后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晚上睡不着，然后到了白天才开始睡觉，又让你错过阳光的时间，你就会永远都没有办法让你的失眠好起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有很可爱的声音，这首歌就叫 Insomnia， 失眠。在星期四，在今天329青年节的时候，是我们吸收新知的时间。 Yes, 今天我们吸收到了脏脏包，吸收到那个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陈什么？ 陈立农，小鲜肉，卖萌卖萌萌笑萌笑。 好，还有不用绑鞋带的，自动穿鞋带，对对对。可是就像我刚刚跟吴玛丽讲，就是我不会想要买这个东西。可是玛丽说，这个东西的重点不在于它实不实用，因为它其实还需要充电。那你就会觉得干嘛？我绑鞋带只要两三秒，我还要把它拿去充电，又不是很麻烦。 古婷，你经常那时候还说，当初开卖一双700美， 哇，100美是3000。700美是21000，哇哇哇 ！What？ 但是玛丽有说到，这个东西其实算是 我们小时候看的东西，它成真了。 对，就是 可能很像二三十年前看那个回到未来，然后说那个鞋子会喷射，就像柯南的那种鞋子，或是什么喷射滑板， 很快那个空中浮板我想会出来。 对，是，就是因为现在有那个募资嘛，对啊，有 Indiegogo 跟就是 Kickstarter， 你可以把这些童年回忆跟玩具，然后把它做出来。它可能没有很实用，但是就是满足了一个老少年的梦。 分享世界的美好，可乐旅游啊！当夏天的风吹进挪威的峡湾，就是出发的时候。夏天去北欧，两国、三国刚刚好，四国、五国一次玩到饱。不管怎么玩，可乐旅游通通有。北欧第一站，快搜寻可乐旅游。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四月二号起登场的是无声。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台 UFO， 越想念我自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南北韩双方官员今天敲定，南韩总统文在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领袖会议定在4月27号。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南韩统一部部长赵明军今天在板门店与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长李善权见面，双方敲定两韩领袖会议4月27号在板门店南韩侧和平之家举行。接下来，南北韩双方还将磋商警备和仪式。金正恩这次与文在寅见面，是北韩领导人第三次与南韩领袖见面，也是金正恩第一次，更是北韩领导人第一次出访南韩。已故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曾经在2000年6月与南韩总统金大中见面，2007年10月与南韩总统卢武铉见面，这两次领袖会议都在平壤。 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拆除一组技师刘国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向违建户索取贿赂，换取拖延暂缓拆除。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搜索约谈刘国成到案，复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台北地方法院今天认定刘国成涉犯贪污罪嫌重大，可能勾串灭证，裁定收押警戒。检调单位调查，刘国成涉嫌向违建户收取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汇款，在技术性借故延后拆除排程，连大型违建的拆除工程也一再拖延。新店区五峰路某户三层楼的违章建筑面临拆除，刘国成开口向住户索贿，但住户没有付钱，不断与刘国成周旋，拖延时间。由调查局暗中搜证，昨天收网逮人，而且不排除拆除大队内部涉嫌集体舞弊，正分析比对稽证与说辞，扩大侦办中。新加坡警方逮捕两名涉嫌诈骗的台湾男子。新加坡媒体报道，两人涉嫌假扮中国公安，向一名58岁妇人诈骗7万元新币，大约155万台币。警方不排除两人涉及更多同类型诈骗。警方调查，受害人周日接到电话，对方自称中国公安，指称妇人涉及跨国诈骗，必须把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全数缴出，等候调查。妇人不疑有他，提领出7万新币，当面交给公安。两名台嫌分别26岁与35岁，检方今天提讯，如果定罪，可能面临最高5年徒刑与罚款。宜兰县罗东镇新东路上的中医诊所，疑似以从事医疗记录为由，向健保局诈领健保费。去年下半年，调查局宜兰县调查站接获检举，启动调查。今天会同健保局人员前往诊所搜索，查扣诊所健保记录和班表资料，同时将诊所负责人和护士带回调查站约谈。至于详细诈领金额，正由检调单位理清。这间诊所在罗东镇名气不小，除了中医看诊，也兼做推拿和养生民俗疗法。不过负责人疑似指挥诊所护士雇员利用民众推拿机会，以从事医疗行为为由，借机索取健保卡，再向健保局申请诈领健保费。诊所两名护士是以证人身份带回侦讯，至于诊所负责人，约谈完后将函送地检署复讯。基隆市东兴路今天中午12点左右，一起住宅火警，一名男子葬身火窟。消防单位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浓烟从阳台窜出，进入屋内发现客厅躺椅上坐着一名男子，上半身着火。虽然交手灌救到为时已晚，火势大约20分钟扑灭，起火原因还要调查。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27点，成为2115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成为343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40点，涨幅1.29%，来到316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124点，涨幅1.17%，来到10755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212点，成为302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6点，成为34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成为10845点，成交金额116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157元对一美元，台币升值0.6分。日元106.61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20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北部预测气温26到30度，中部25到29度，南部东部24到28度，澎湖24到26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这家网站比较便宜啦。 哪会呀、啊？ 我朋友说这个网站价格资讯最完整。 哎，买房还是要找中介。 要比价，不要吵架；要买对，不要买贵。买房省钱，找乌比。 Are you ready？ 买房子上乌比，上乌比乌比。 现在就下载乌比超省房乌比价 APP 或上网搜寻乌比。 继艾戴尔、山姆史密斯最感动人心的声音，全球5亿人共同落泪。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环球

你 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 要解释一下你的眼神吗，吴小姐？吴小姐，你要不要向所有广大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你的眼神？这首歌曲，这首歌好，我不要害你。这首歌曲呢，原本在的 YouTube 的发行，不算发行，就是发布的时候，对，公布的时候，一样也是他跟9M88，就异乡人跟9M88，然后一起做 Swag 微叫，跟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比较 Jazz 的版本，后面是 Piano Jazz。蛮不一样的啊，不过呢，就是听到现在这个新的版本以后，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回到20年前，在就是桃子姐的那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她的韵，她在念诗，就是 rap 的方式，跟这首歌一模一样。 恋爱的人小心，孤单的人注意。奇迹，电子情人产品，马上就要全世界发行。 电子情人要男有男要女有女，什么年纪什么外形都搞定。绅士熟女浪漫温柔琼瑶型，酷哥辣妹够劲够海流线，心壮的像 Aaron， 帅的像 Andy， 加速酷的像 Leon， 唱歌像 Jackie， 炫的像 Sandy， 甜的像 Gigi， 还有 cute 的像 Coco， 美的像 Tracy， 逛 supermarket 看中你就带。他选你，这么好的玩意儿哪里买？嘿，你别急，后康一定一定告诉你。 恋爱的人小心，孤单的人注意，爱情不再等待奇迹。拿出你的勇气，做出你的决定，好好享受你要的。 在那个90年代的 hip hop 流行的时候，然后当然呢也有传到台湾来，可是台湾那个时候 hip hop 就hip hop 的 rap 就比较 old school 一点这样子。桃子姐陶晶莹的电子情人，同样让我想到差不多时期的一首歌曲。今天呢到了礼拜四的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美美爱漂亮的时间。 上个礼拜呢，就是有人在询问关于就是夏天来了，然后我戴安全帽上班，然后头发很扁该怎么办？ 对， 那个时候呢，刚好那一天我就去那个修了头发，所以我就顺便问了， 然后问发型师， 对，我想说他最专业，然后他第一个问我说是男生问还是女生问， 哦， 我假设是女生好了，呵呵呵。他给的建议方式呢，就是你去买一把那个梳子，但那个梳子的头是有点像我们去买圆珠笔，前面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个小珠珠的感觉吗？就是他那个头就有个 小圆珠 的感觉，有点像按摩梳，你到公司之后呢，就是弯腰头低下来，你是逆着梳你的头发这样子，梳一梳，你逆梳会把它梳得比较开比较松，然后按摩梳，你边梳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扁是因为头有一点油，然后把它压住了，你梳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油可以把它带到发尾，顺便有点护发的感觉，把它梳松。那如果你真的还要更松，因为他有在问一些什么蓬蓬水啊，他说蓬蓬水你也可以撒一点然后再梳，那蓬蓬水其实不管什么牌子他都觉得没什么差别，差别在于它的 它其实就是弄湿， 它的控油力， 哦， 有可能会非常非常控油的，跟普通控油的，所以要根据你的出油量去选择不同牌子的吸油量。 哇， 就如果你没那么油，你就也不用吸到那么夸张。男生呢就是 把蜡抓一抓，哦，直接洗头了啦， 小吹风机吹一吹吧。 啊，所以其实啊，大学问呢，你要先知道你的梳子，你的梳子就是那个小圆头，按摩梳有那种比较大根的，然后又很细很细的，对， 尖尾梳那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先知道那个密度跟那个头，圆头到底是要多大多小，然后再来你要知道你的蓬蓬水跟你的发质适合不适合这。 然后梳法还要逆梳哦，你弯腰到逆梳，那个真的蛮有用的。 这个试验，大工程，大工程。 我想要煮一碗汤，可是我家的锅子很差。打开电视，勾频道，那最神奇的要老爸付账。然后买菜，哪里最便宜最干净？去问老妈，又怕挨骂，以前怎么不帮忙？我翻开妈妈的食谱，美食好多，色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嘿耶，我的宝贝，现在起我要你的胃，嘿，说真的交给我吧，别怀疑，从今以后好鲜会让你吃美味。 最近有没有你觉得很厉害的美妆产品，让你可以变美变帅的东西呢？变 swag 的东西呢？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玛丽最近有用到什么新东西吗？ 我还没用到新东西，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美妆圈跟唱片圈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时候访问歌手，就想说为什么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很爱用这个当歌名，就是大家突然都要做这个曲风。你们是不是有个秘密协会，就说我们下一波要朝什么 流行？ 对，然后就是现在春夏要来了，各大品牌都在狂推新的粉底液。如果你是一个爱买新产品的，你的荷包会炸掉，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 每一家都在出，我都替所有的美妆 YouTuber 烦恼，就是你们用得完吗？ 天哪， 很可怕。誰かのパーティー誘われるままに Hang out カクテルソーダじゃなくて今日はなんか強いやつみたいな終点前に出ちゃうんでしょつまんない BGM か 来自于 Awesome City Club 这首歌曲叫做《就在今夜》，要为你做点对的事。3:25， 待てね， 不要离去。 间谍放送，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洛伊·韦伯。 Sunrise, I must think of a new life. 收录《猫》《歌剧魅影》《艾维塔》等世纪巨作，马丹娜、莎拉布莱曼、碧昂斯等全球巨星同台献祭，百老汇之神安德烈·洛伊·韦伯70周年纪念，传奇经典双 CD 39首，环球典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2天1夜只要4735元起，3天2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山本真人首度来台开唱，4月10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邀您来感受山本真人自弹自唱及现场乐队演奏的感动，还有阿萨咪及 Yuki 跟森山爱子的表演。购票请上年代售票或4大超商。第一娱乐， 本周的优福 Sports Show 将邀请到资深体育记者兼球评球爷李毅生来跟我们分析本季 SBL 例行赛与季后赛战况之外呢， NBA 冬季区排名的战况也要锁定本周日下午4点由我黄男女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张栋梁。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Woo! What you sipping on? I got you talking crazy, looking at me sideways, always coming at me. Yo, 3点28分，回到了3月29号的青年节哥哥妹妹游一次现场。各位好青年们，有没有什么爱漂亮的护法、护肤、护眼、明眸神器、护肝神器？ WYJ 说呢，他最近用了一个 Sabrina 早安面膜，早上敷1分钟，上妆超服帖。你知道那个早安面膜很夸张， 只要一分钟哦。 他就是只要一分钟，他那一张面膜，他就说洗脸加保养。我个人觉得蛮夸张的啦。我就是，除非是早上可能突然就是有工作，你想要快速的话，我还是会按照正常的洗脸程序，然后再敷它，就是一分钟，因为它真的只要一分钟。 那个意思是什么？你可以不用洗脸，直接敷上去吗？ 它直接敷上去，因为它说里面所有的保养、什么化妆水什么，就都合在里面的那一个。 没有，你没有听到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可以不用洗脸吗？ 他是这个意思啊， 真假的？真假的？ 哎、欸，可是真的，有的人他皮肤比较不出油的话，他早上是不洗脸的、啊。我有朋友，我有个女生朋友，她的脸是就是很正常的肌肤，她早上抠完眼屎之后，用手抠完眼屎就开始化妆。 相较之下，男生好幸福哦！如果不用化妆的话，就没有这些困扰。 但是男生 对对 很麻烦，你们早上要刮胡子。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刮胡子， 我 是女生啊，我自己觉得好像不能心急，心急你会没弄好。 对对对，就是会像狗剃头，可能有一块，或不然就是你的脖子，因为脖子这边的皮很薄，有可能会有小伤口。 那刮胡子之前一定要弄个什么刮胡水或刮胡泡吗？ 现在就是用电动刮胡刀的话，基本上是不用啊。当然，如果你比较说老派那种，就是要刮别人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干净。 所以电动刮胡刀就是打开，就可以在脸上弄就对了。 没错。 哦，我想起来了。 对啊，你明明就看过我刮、啊。 哦，我都忘记这件事情了。那个 YWJ， 我不知道你买的早安面膜是什么，可是它之前有一款是葡萄柚的哦，你敷上去凉，就那个是夏天会换、 哦，因为就会让你醒来的。 就是、你会张开眼睛说哪里口嘞？就是 这是哪里？ 葡萄柚那个真的凉到炸开。 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美美爱漂亮时间，所有关于就是美妆保养，还有任何疑难杂症，以及新产品、旧产品推荐的、不推的，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Somebody special, that I'm somebody, yeah, I'm somebody, that I'm gonna be. to settle. No for nobody, no for nobody. I've been losing myself a lately. You got me thinking maybe I got potential to be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special. I could just be dancing in the kitchen, wearing your t-shirt like a dress. Treasure me like it cost a million. As you whisper under your breath, you would do anything, ooh, just to make me believe that I'm somebody special. That I'm somebody, yeah, I'm somebody. That I don't have to settle. Not for nobody, not for nobody. I've been losing myself a lately. You got me thinking maybe I got potential to be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special. Somebody,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special. Somebody, somebody. I've been lonely way too long. Loving all the wrong kind. I've been falling in your arms, feeling like I'm good here for life. I've been lonely way too long. I've been loving all the wrong kind. I've been falling in your arms. Somebody special that I don't have to settle. I've been losing myself a lately. You got me thinking maybe I got potential. I got potential to be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special. Somebody,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special. Somebody, somebody, to be somebody special. 男性的烦恼，马克，你有用过润色护唇膏吗？男生使用润色护唇膏啊，带一点桃色啊，会不会很怪啊？但我看那个韩剧啊，那男生欧巴，你们都称他欧巴是吧？ 你们都称他欧巴是吧？最好他可以打这么多字，你们乱讲。 我看韩剧男生好像有时候唇膏会粉粉嫩嫩的、桃桃的啊，好像看起来又蛮 juicy 的啊。现实生活中，我是男生，我用这个到底可不可以？ 啊，你知道在拍戏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上妆吗？啊，他们就是有上妆。韩剧的男生他们上的又更浓一点。 所以你意思是说，如果男性他用一个桃色护唇膏是不太 OK 的喽？ 觉得怪怪的啊。 嗯， 觉得怪怪的，我觉得啦。 你有用过吗？带颜色的？ 没有。 你现在是有擦护唇膏是不是？ 我现在擦护唇膏啊。 还是你擦唇蜜？ 我擦护唇膏。 因为你的嘴唇 就是油油亮亮的啊。 对 对啊， 你是瞒着我偷用唇蜜、啊、 没有。 你是为了这个单元你也开始要进行一些实验是不是？ 我要当第一 哥哥爱唇蜜， 哥哥爱漂亮。我要当第一位的就是美妆男性美妆 YouTuber。 那你推荐你用了给他好了。 我的这个是什么啊？ 还是你是刚好喜欢有桃色的香味的护唇膏是不是？ 这个好像蛮红的，这个护唇膏，这就是曼秀雷敦的啊。 哦、 oh. ，可是它不是普通那种细管的，然后有小护士的，它是这个是 这怎么很像？ 它叫 lip pure 唇膏哎、欸， 嗯， 而且你居然从你的口袋马上拿出这一支， 我觉得随时携带啊，因为被念说我的嘴唇太干。 哦、 就常常裂掉，就需要常常 保养就对了， 没错哦。 丹麦马克， 怎样？ 每个人不分男女都应该要注意好自己的唇， 或是全身上下， 嗯， 对不对？ 但嘴唇很容易裂开，你不要一直撕那个死皮。 哦，对对对、 OK ， 那会流血，很可怕。 需要多久的时间？海岸才能堆积出沙滩。 首情歌，不能计算，当初相识的浪漫，一个拥抱却能衡量彼此能给的温暖。我要变成你的树，用叶子亲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全身，譬如说以前包得紧紧的地方也开始要照顾，因为你开始要把它们露出来了。 就是手肘，各位， 啊， 现在你可以就是站起 来，看一下自己的手肘。 你有时候你这样自己看的时候，你会把那个皮肤撑开，看得不太准，你要自然垂下来，然后请你同事说，你看一下我的手肘后面怎么样。 很黑， 或者请他拍 很暗沉 拍给你看，这样 很干，都是白色的皮。 而且说到露出来 ，PYW， 他今天是哥哥解决问题吗？他说就是要来了，他在想说要不要，他是一个男生嘛，要不要把腋毛就全刮了吧？可是身旁的很多男生都说，男生不能全刮，男生一定要留一点。男生也会有腋毛的问题吗？ 男生的腋毛问题比较多，是因为长如果很长的话，它会你其实 岔出来， 对，你其实就是垂着手臂，然后现在那个衣服有时候比较短，它直接从你的正面就岔出来，那种一定要除掉。 怎么除？是剪短吗？还是刮掉吗？ 剪短，因为刮掉毕竟就还是会有头，还是刺刺的啊。你其实可以用剪短的、啊， 剪多短？ 剪到至少它不会岔出来为止，就跟你的鼻毛是一样的。 哦、 但如果啊，男生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你想要光滑的腋下的话，其实我也看过蛮多，就是在 直接全刮了。 哦，直接做雷射了。 嗯， 对啊，就是很多医美诊所也是男生就直接做雷射， 嗯， 可能就不用再烦恼他了。说到了除毛，在这边要呼吁各家医美诊所，有没有人愿意让我们体验一下真空除毛呢？ 因为前一阵我才，也不是前一阵，他可能很久了，是我重新又在研究那个关于除毛这件事，才发现现在有一个新的是真空除毛。 嗯嗯嗯。 然后真空除毛就是说不会痛， 嗯嗯嗯嗯， 所以就很多很怕痛的人可能可以感， 因为雷射对我来说其实蛮痛的，对我来，因为我是一个怕痛的人。 但是你知道那个价位就是哇。我曾经就打过几家那个医美诊所， 嗯嗯， 因为它可能会让你体验一次真空除毛。我的那个体验价，我那是 体验价还是倒吸一口气？ 觉得哦，好好好，而且那体验归体验，你要知道你的除毛绝对不是几次就可以除干净， 所以你要去各个不同家体验，是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这样吗？ 的确有人 好像也是可以，对不对？ 嗯。 When you only got 100 years to live, I'm 33 for a moment. You're still the man, but you see I'm a there, a kid on the way, babe, a family on my mind.To live, half time goes by.

也还记得他们当初全部都的笑，也低低低谷的感觉实在有个糟糕，不要再被吸入这种生活周遭，现实生活不容易，但要知道等到机会来到记得爬得太高，风风吹起修道前的路径，阎王大帝全部收到我的霹雳包包，风尘水起到处冲到最高，像那没作恶的反骨作品不会退烧、哦、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Yeah,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eah,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eah,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下档都放在这儿，包括我的理查德米勒沃爆，不是耐力炫的那个出门心情 much better trap back， 需要再更大的天降才也装得下到了包包快爆爆爆了，路人赶紧拍车上手 hush take me miss it up 就是 be 温邪恶，让你的鸡皮疙瘩散落满地，被风吹起我已拍出所有风声，在远方把你鸡皮用的武器是弓箭，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高外下地永远的永远无，这种麻烦是我嗜好，你大哥度量太小，我大哥麻烦制造，哎，这是带动的气口，你讲丢丢丢丢是奥内皮萨，这是全新的火，赶快把它藏起来放在口袋呀，哆啦 A 梦的百宝袋也没有我的帅，百年不退的宽某力的气泡卖，我早就没再卖，老子回头已经不换，我相信人是赛，那是我天生汉，不然你试试看，咱们就这么办，咱们就这么干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Trap back, yeah,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eah,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yeah, trap back, trap back, ooh, trap back, trap back. Trap back.三点五十三分，来到最后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最后跟你说的就是再见了，还有， 你很棒 ，That's right, yo,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我们明天再会，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愉快的青年节，拜拜。爬上高速公路就站，看银色旅途如此走，没法子停下来。背起一身星光看路灯，带着开朗一路照样我沿途舞台，天边天使闪烁一路的风光和好笑路灯陪我往心的起步，快乐饮食顺不由自自然的由心中出发，每个段落都美好。 Stop Let's go 踏上银色的旅途，勇往直前不停步，找我的国度。 StopLet's go， 这趟银色的公路也许会荆棘满途，却有你鼓舞、啊啊、爬上高速公路就站，看银色旅途如此走，没法子停下来，背起一身星光看路灯，带着开朗一路照样我沿途舞台，天边天使闪烁一路的风光和好笑路灯陪我往心的起舞，快乐饮食身不由己，自然的由心中出发，每个段落多美好。 Stop Let's go 踏上银色的旅途，勇往直前不停步，找我的国度。Let's go， 这趟银色的公路也许会荆棘满途，却有你鼓舞。Let's go， 跳出彩虹。